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172集，将计就计。展护卫虽然平时不怎么主动招惹别人，但也不是个被人招惹了不回嘴的。秦离生说话带刺儿，而且这话还真心不太好反驳。人家说的是小四子，要是跟他较真儿，不就认了自己是小男人吗？不痛快。 哎，对了，之前白玉堂貌似就说过，秦离生是对他有意思的，这算吃醋还是不服气啊？ 想到这里，展昭倒是乐了。还是那句话，展护卫是个喜欢逗乐子的人，且他脑筋好，反应又快，真要跟他耍嘴皮子，有时候公孙都要甘拜下风。于是展昭一下子画风就转了，笑眯眯的。 秋二庄主见笑了，我家玉堂是比较任性。 展昭话一出口，隔壁白玉堂差点把倒了嘴的茶都喷出去，幸好天尊手快捂住他嘴。其实刚才白玉堂有些不得劲儿，就是展昭让小四子别瞎说的时候，至于为什么不得劲儿，白玉堂自己也不是很清楚。不过这会儿有些得劲儿过头了，白玉堂听到我家玉堂四个字，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这猫怎么个意思啊？ 展昭是怎么想的呢？他觉得反正这里也没别人，小四子又未必听得懂，逗逗这秦离生嘴皮子不能吃亏。果然秦离生也叫展昭说呆了，一时不知道怎么反应。其实这会儿最惊讶的是小四子。小四子捧着脸瞧着展昭，其实之前他说的都是瞎蒙的，只是单纯觉得展昭和白玉堂般配而已，可这会儿莫非是真的呀？这可让小四子着实吃了一大惊了。可话说回来，小四子挺开心的，他喜欢展昭也喜欢白玉堂，喜欢的人和喜欢的人在一起他最开心了，反正他也没什么男人女人的概念，开心最重要吗？展昭说完了，仔细观察秦离生的神色。该怎么说呢，秦离生脸上真是没什么表情，通常人泄露情绪的就是一双眼，秦离生的眼睛从来不会表露出喜怒哀乐，因此他现在心里想什么，展昭自然拿不准。此时谁都不说话，沉默了片刻之后，秦离生突然轻轻地哦了一声，似乎是恍然大悟。 哦，原来那天白兄说展兄有心上人了，就是他呀。 很巧的，展昭被茶水呛到的咳嗽声和隔壁白玉堂被茶水呛出的咳嗽声叠在了一起，天尊和阴侯听得莫名其妙，歪着头看白玉堂。白玉堂捧着杯子，想的是施展什么样的轻功可以从天尊和阴侯的眼前溜走而不会被抓住。 啊，那你刚刚说什么？我好像耳鸣了一下。 唉，难怪那天他那种表情，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你看我还真是不识时务，乱点鸳鸯了。 展昭正想问问究竟什么事儿，但随后一想，会不会就是头先秦离生问他白玉堂跟他说没说那件事儿。正在这时，外头赵虎跑进来了。 展大人，包大人找你呢。 哦， 既然展兄还有事忙，那我就先告辞了。至于天母的事情， 放心放心，一有进展我会派人通知你，还请秦兄耐心等待。 好的。 秦离生答应下来，含笑告辞。只不过他转过身，即从脸上逝去的笑容还是让站在门口的赵虎吃了一惊，而展昭也从赵虎的吃惊表情中读出了秦离生情绪的变化。等人走了，赵虎到了展昭身边。 展大人呢？你们吵架了？ 他刚才什么表情？ 跟你抢了他银子似的，特失落。 我不是抢他银子，是抢他心上人吧。 哈，好大一个八卦。 大人真找我了？ 是啊。 赵虎回过神来点点头，展昭也不知道为什么心情甚好，溜溜达达出去了。隔壁院子，白玉堂觉得应该收拾包袱暂回陷空岛避避风头，只不过张龙跑了过来。 五爷，包大人找你。 白玉堂很想脱口而出说我不在，但是就听一个带着笑意的声音传来。 嗯，正好正好，一起去。 白玉堂抬头就见展昭含笑站在门口。白玉堂跟他对视了一眼，这会儿什么都能做，最不能做的就是示弱了，于是装作没听见。白玉堂昂首阔步，依然那么风度翩翩地走到了展昭面前，脸不红心不跳。 走吧。嗯， 莫非没听见？ 展昭眯着眼睛瞧着白玉堂，白衣飘飘从自己身边走过，有些纳闷。一回头，展护卫吓一蹦，就见殷侯和天尊都好奇地站在他身后呢。 乖孙儿，你俩怎么个意思？ 玉堂之前说你有心上人了，你心上人难道是玉堂？ 嗯，哎呀，嗯，这中午吃点什么好呢？嗯， 说完，展昭赶紧小跑着追白玉堂去了。天尊和殷侯面面相觑，装疯卖傻吗？白玉堂见展昭追上来了，并排跟自己走在一起，就看了他一眼，展昭也看了他一眼。等包拯在书房门口瞧见两人的时候，两人就是这种互瞧的状态走过来，那眼神该怎么形容呢？说是瞪吧，还带着点逗乐的样子。 怎么样了？ 展昭将试探的结果说了一下，包拯点了点头。 果然对方是想让我们抓天母啊。 很奇怪啊，他们有那么多人，那么多高手，难道抓不住一个天母？ 这时外头赵普走了进来。 包相，全部准备好了。 嗯，那么事不宜迟，我们依计划行事。 随着包拯一声令下，整个亳州府的衙役兵丁都忙开了，大家收拾行囊包袱，准备连同大军一起继续北上。很快消息也传遍了亳州府。 包大人他们要走了呀。 啊，也难怪啊，北边灾情更严重一点，在这里耽搁好多天了。 而且天母也被抓住了，真是大快人心啊。 当天夜里，浩浩荡荡的出巡队伍连同赈灾的车马一起离开了亳州府。夜晚白雪纷飞，大雪很快覆盖了人马离开后留下的凌乱足迹，亳州府再一次恢复了宁静。在这一片宁静之中，有几个人悄悄地返回，来到了那一片颜色诡异的松树林附近。小五一抖身上的毛，雪花溅了身边的欧阳少征一脸。 嗯，哎，这鬼天气。 欧阳带着折影和紫影站在密林最外边查探。林子里有一处山洞，洞里简单的布置了一下，展昭等人在里边静候外边变化。 天尊靠在门口的雪堆里，手里抱着个酒坛子打哈欠，对一旁拿着暖手炉暖手的展昭招招手。 小猫仔，年纪轻轻这么怕冷啊，过来堆雪人。 展昭无语地看着几乎和冰雪融为一体的天尊，再看他那苍白的肤色和雪白的头发，看着都觉得冷。阴侯走过来，捡起一把雪，捏了个雪球丢天尊。 你这根冰柱子呀，别冻着我乖孙儿。 说着，阴侯对展昭摆手，让他到里边去跟白玉堂喝杯酒，驱驱寒。 你的披风呢？谁让你出来了？ 好凶，没大没小。 阴侯即刻拿刚刚玩过雪的冰冷的手去戳展昭的脖子，冻得展昭一惊一乍的。外边爷孙俩闹得很欢，里边赵普正看着地形图问佛英： 前辈，有把握吗？ 这条路是进山的唯一通路。 佛英指着地图上的路线，身后的小猴子正在跟龙淼淼玩骰子。这时欧阳少征跑进来通知赵普： 王爷，有动静了。 外头展昭和阴侯也不闹着玩了，展昭站在一棵树上，正眯着眼睛往远处张望呢。白玉堂落到了展昭身边，跟他一起看。 这么快就忍不住了？ 就见远处来了一队人马，为首的是薛白鬼，身后一大批白鬼山庄的高手，却是没有见到潘旭。薛白鬼到了山前，众人快速取下马上的包袱背在了身上，看着打扮似乎是准备爬山的，简练又利落。众人进了山，有一个随从将马队带走，还有一个随从边走边用扫帚扫平马蹄留下的痕迹，再加上落雪，很快一切无声无息。薛白鬼等人进了山后，就往松树林那里赶路。 真想不到是薛白鬼，难道不是潘旭吗？ 这不是来了吗？ 众人再看，就见潘旭带着大批的白衣人，也是一支马队，到了雪松林的入口处。 雪龙宫的人和潘旭是一伙的，既然都是白鬼山庄的人，为什么分开行动？ 可能两方面在争吧，我们要不要跟进去？ 赵普抬头看上方，展昭和白玉堂已经跟了进去，阴侯天尊和佛英紧随其后，也跟进了林子。赵普让欧阳少征断后，他自己背起公孙，带着影卫追了进去。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